石亨此刻已经列好了队伍，正准备迎接野仙的到来。在战前，他与石彪已经商定了计划，由石彪在安定门前布阵，石亨则带兵隐藏于野仙的后路，等待着野仙大军发动进攻时，便开始前后夹击，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但事情的发展超出了石亨的预想，石彪竟然如此威猛，仅凭一己之力就击退了野仙。这样也好，通常打落水狗总是容易的。而当野仙上气不接下气逃离石彪的追击，还没来得及庆祝一下时，他惊奇地发现了为他迎风洗尘的石亨军队。终于可以报仇了，哈哈哈哈哈哈！野仙，你也有今天。石亨一点儿也没客气，亲自率队对野仙军队发动了最为猛烈的进攻。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野仙军毫无战意，一触即溃。勇猛的瓦剌军队将他们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逃跑上，而明军肆无忌惮地在后边是追击野仙，并杀死所有被他们追上的瓦剌士兵。奸商野仙这次算是彻底亏本了，他虽然没有还清在土堡和洋河欠下的所有债务，但至少还是付出了相当大的一笔利息。安定门和德胜门击退瓦剌军的同时啊，西直门的守将孙唐却正面临着尴尬的窘境。野仙的军队是骑兵为主，机动性很强，在德胜门和安定门吃了败仗后，他们立刻转向了京城西面的西直门。这可就苦了正在镇守此门的都督孙唐。德胜门和安定门虽然是京城北门，正对敌军，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防卫十分森严，而西直门就没有这个待遇了。分配来的士兵战斗力和人数都十分有限，而野仙军也发现了这一点，于是原先围攻德胜门和安定门的士兵纷纷转向，他们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识：西直门呐，容易攻进，同去同去啊！北京保卫战的主要战场随即转移。孙唐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将领，他带队在门前迎战，率领守军主动冲击瓦剌军前锋。他本人武艺高强，英勇异常，身先士卒，手持大刀，亲自参加白刃战，斩杀多名瓦剌士兵。可是孙唐的勇猛并没有改变西直门被围攻的局势，他十分郁闷地发现瓦剌军越杀越多，攻势是越来越猛，守军眼看就要支撑不住了。他经过仔细的思考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逃跑。临战退缩对于一个武将来说实在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但是对于孙唐本人来说，这个行为还是可以理解的。老子也是人呐，凭什么武将就该送死不能逃跑？你能说他的想法不对吗？但武将孙唐很快发现呢，对于他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难题是摆在眼前：往哪里逃？外面满山遍野都是瓦军，肯定不能往城外跑，那是找死。最好的选择当然是退入城内，可问题是于谦大人发布了那条要人命的指令，所有的大门都是紧闭的。眼看局势危急，孙唐没有办法，只好退到城门前，对着城头喊话：我已支持不住了，放我军入城。此刻守在城头上的人叫程信，程信是一个文官，具体说来他是给事中，属于言官。在我看来啊，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人，他在城头看得一清二楚，也明白孙唐也并非贪生怕死，实在是支持不下去了。 可是他军令在身，而且他也是一个比较死板的人，通俗说来就是认死理儿，所以他没有开门，而是站在城头对孙唐喊了很长的一番话。这番话的大意是这样的：虽然我知道你很辛苦，敌人很多，很想进城，我也可以理解，但是因为上级有命令不能放你入城，所以我不能违背命令放你进去。其实只要你打退敌人就可以进城了，所以希望你多多努力，我会在城头为你呐喊助威的。哎呦，这番话说的孙唐目瞪口呆，要能打退敌人，老子还找你干嘛？不让进就不让进，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呢？找一个言官来做武将的监军，实在是很有意思的组合，在很多时候啊，会造成极强的喜剧效果。这孙唐明白呀，虽然这位城头的言官说了一些废话，但是主题意思是清楚的，能够进城的只有两种人，胜利者或是尸体。他拨转马头，转向了激战正酣的战场，反正也进不去了，就战死在这里吧，也先老子跟你拼了。人有的时候必须有舍弃生命的觉悟，才能找到生路。孙唐抱着必死的决心，挥舞大刀向野仙军杀去。士兵们被他的勇气，其实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士兵们被他的勇气所鼓舞，无不奋力死战，明军士气大振，稳定住了局面。而城头上的诚信也算得上人如其名，他还是很够意思的，并没有说空话。除了指挥拉拉队为孙唐呐喊助威外，还组织了一批士兵用火铳和弓箭攻击城外的瓦剌军队，用实际行动支持了孙唐。正在战局相持不下之际，石亨终于赶到。他之前已经把野仙打得落花流水，便率领军队开始武装大游行，四处扫荡瓦剌军队。听说西直门被围攻，他立刻赶来支援。在这位猛将兄的指挥下，明军三两下就解决了进攻的瓦剌军，是把他们赶了回去。九死一生的孙唐终于摆脱了自己人生中的困境。由于坚守有功，他在战后还是接受了封赏，但是他不坚定的意图和行为，使得他经常成为其他武将暗地里嘲笑的对象，而很多的史书上都留下了唐力战不知欲入城这样不光彩的记录。自此之后，他就一直在这样的尴尬下干着武将的老本行。但孙唐最终还是恢复了自己的名誉，在12年后的那个混乱的夜晚，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勇气，是挽回了声誉。此时的野仙正在逃亡的路上，在他的背后是一群近乎疯狂的明军，这些人手持马刀，喊打喊杀，大有不把他碎尸万段誓不罢休的势头。他终于理解了石亨的痛苦，被人追着跑实在不是一件让人感觉愉快的事情，这里不能待了，还是退回大本营吧。野仙的大本营在京城外围的土城，这里距离京城还有一段距离，是野仙牢固的进攻基地。当然这是不久之前的事情。当野仙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他深刻地领悟到了漏屋偏风连夜雨的痛苦。他惊奇地发现，在他逃跑的路上，很多沿途民居的居民纷纷爬上屋顶，毫不吝啬地向他扔砖头。野仙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拍砖的痛苦。土城也不能待了，赶紧走人吧。野仙彻底绝望，他满怀希望前来，却落得这样一个结果：弟弟被乱枪打死， 几万军队被打得溃不成军，自己也被当初的手下败将石亨打得到处跑，真是丢人呐。从开始的踌躇满志到现在的狼狈不堪，对于野仙来说，这个世界变化得实在太快。其实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该收手了，此刻野仙最明智的决定应该是率领他的军队撤走，可是这位野仙同志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自他领军以来可谓横扫天下，难逢敌手，在这里吃了如此大亏，就这么走了，面子往哪儿摆呀？回去怎么见自己手下？于是他决定再等五天，如果五天之内进攻无效，他将改变自己的计划。这五天对野仙来说是十分难熬的，他利用手中的朱漆阵想同城内的人谈判，其实他的要求也不过分，给点钱财让他有个台阶下也就够了，可城内的于谦根本就不搭理他，于是他就武力进攻，可总是被打得落花流水，落荒而逃，打也不行，谈也不行。野仙在城外就这样蹲了五天，十月的北京风沙大，野仙是足足喝了五天西北风，一无所获，忍无可忍之下，他决定使用第二套方案。第二套方案依然是以武力进攻为主，不过这一次他的进攻方向不再是京城，而是居庸关。居庸关是北京的门户，只要占据了居庸关，就等于扼住了京城的咽喉。通过多日的试探和进攻啊，野仙已经明白，要想占据京城已经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决定转而求其次，攻击居庸关，这样进可攻，退可守，进退自如，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战术考虑。野仙重整军队，集合所有兵力，史料记载约有五万人，转向攻击居庸关。应该说野仙这个决策还是正确的，居庸关没有京城那么多的兵力，也没有坚固的城防，野仙的军队虽然受挫，但战斗力依在，正常情况下居庸关是抵挡不住野仙的进攻的。可野仙想不到的是啊，当时的情况偏偏就不正常。守卫居庸关的将领叫做罗通，正如野仙所料，他并没有足够的兵力和坚固的城防去抵挡马的军队的进攻，但似乎是天不绝人，看似败局已定的罗通此时却迎来了一个帮手，天气。因为1449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来得早一些，正统14年的十月天气已经十分寒冷，而罗通也充分利用了他的物理学常识，城下重兵压境，他却丝毫不乱，只是不慌不忙地命令城内守军不断往城墙上浇水。城外的野仙看着守军这一行为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他们为何有如此举动，只是下令第二天全力破关。第二天一早啊，野仙就找到了守军奇怪举动的答案，因为一夜之间，昨天还是砖土结构的居庸关已经变成了一块巨大的冰砖，别说攻城啊，连个搭手的地方都没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野仙下令停止进攻，驻营城外。野仙的意志啊已经接近崩溃，总结自己一个多月来的经历，他痛苦地发现自己就如同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被杨红、于谦、石亨、罗通等人不断的耍弄，这些人都十分狡猾，很少正面交锋，却总是用各种诡计算计自己，可偏偏自己脑袋不争气，屡屡被他们得逞，搞得现在这个打也不是退也不是的尴尬境地。 仗打到这个地步，野心早已不敢奢望什么进攻北京城、恢复大元之类的梦想了，因为现实已经击碎了他的梦想。在我看来呀，他需要的不过是个体面的下台阶的机会。进攻还是撤退，这是个面子问题。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他在居庸关外迟迟地等待了七天，希望眼前的这座冰山能够融化，希望有人能够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个说法，免得自己的这次庞大的军事行动成为人们眼中的笑柄。可他得到的只是城内射出的弓箭和火铳，以及守军无情的嘲笑。实在撑不下去了，还是收拾包袱撤吧。也先下达了撤退的命令，瓦剌的五万大军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可是罗通啊，实在是一个好客的人，他似乎觉得把也先这位客人晾在城外几天不搭理有点过意不去，便不顾也先的反对，坚持派出全副武装的士兵去为也先送行，于是三败之斩获无算。也先什么也顾不上，他已经意识到这次麻烦大了，如果再不逃走，连老命也保不住了。他带着朱祁镇准备撤回关外。在败退的路上，也先最后看了一眼那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的北京城，叹息而去，似乎是为了怀念自己那最终未能实现的梦想。野心在离北京城外不远的地方扎营，度过了在京城的最后一个夜晚。估计野心的打算呢，不过是好好的要睡上一觉，再做个好梦，然后第二天走人。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于谦已经准备好了一份厚礼作为给他的离别礼物。也先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官，他已经预料到了城内的守军可能会夜袭出击，所以他把军营设在了离京城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加上他的军队以骑兵为主，所以就算守军出城攻击，他也能够从容做出反应，将军队撤走。可是这次上天又一次和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由于在小时候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学技术教育，野先同志这次又要吃大亏了，吃没文化的亏。他什么都考虑到了，却忘记了于谦手中有一样武器，不需要再靠近他的营地就能置他于死地，而这件可怕的武器就是大炮。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国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 986阳光头条，2017年3月19日，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宝马授权经销商北京汇宝行正式开业。作为宝马大家庭中的新成员，北京汇宝行集展示、销售、售后服务为一体。不仅将为大家带来卓越的产品服务体验，更将令众多热爱宝马品牌的朋友近距离感受宝马越创造奇迹品牌主张的魅力所在。北京汇宝行按照宝马全球统一的高标准进行建设和配备，除了为客户提供优雅的购车环境，北京汇宝行更拥有通过宝马严格系统培训、 和认证的服务顾问和技师团队，为广大客户带来专业一流的服务。在刚刚开业的新店中，备受关注的新车型也一应俱全，包括全新宝马一系运动轿车、新宝马七系、豪华全能轿跑车宝马 X6、 全新宝马 X1、 创新宝马二系运动旅行车等等。此外，北京汇宝行还在开业伊始推出所有进店宝马车辆均可享受全车免费检测项目，垂询请至010-5994-3555。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在山西灵石县城东12公里处的静生镇，有一处庞大的民居建筑群，它拥有华夏民居第一宅、中国民间故宫和山西的紫禁城的称号，它就是著名的王家大院。虽然它的名气稍逊于乔家大院，但是来过王家大院的人一定都会被它的气势所震撼，所以在民间流传有王家归来不看院的说法。那么王家大院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大院？它有哪些故事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王家大院。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灵石王家大院，不知内情的人多以为不过是一处或一组院落罢了，其实它岂止一处或一组啊。除1996年第一批修复，并于1997年8月18日正式开放的10000多平方米的高加崖建筑群，和1998年8月18日再行开放的近20000平方米的鸿门堡建筑群外，还有东院、西院、怀永图院、义安院、铁果门院、拱极堡建筑群，以及最早的雍翠巷、索瑞巷和稍后的钟灵巷等。至于住宅之外的当铺院和五座祠堂院，自当别记。总面积达150000平方米，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也已达4.5万平方米。人们通常说的王家大院200年，主要是指首批开放已经为人们所熟知的高加崖建筑群而言。至于其他院落，多见于乾隆、康熙，有的或许更早，但多废弃或改建。那么这样一座规模庞大的王家大院，它的主人是谁？又是怎样建造起来的呢？我们还得从头说起。灵石晋升王家，本为太原王氏之后，早年辗转来到灵石，落脚于汾河峡谷间的沟营村，就是今天的傅家滩镇沟玉滩村。元朝皇庆年间， 公元1312年至1313年间，有位名叫王石的年轻人从沟营村迁来晋生定居，就成为晋生王家始祖。王石来晋生后，务农之余以卖豆腐为业。他做的豆腐真材实料，坚韧可口，白中透黄，气味纯正，无论凉拌热炒都能成丁成块，保持一定的形体，一定的水分，而不会轻易碎裂。加之王石本人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实实在在，谦诚和蔼，公平交易，绝不缺斤少两。所以不止他的豆腐远近闻名，就连王石本人也渐渐受到了人们的爱戴。一天，王石在卖豆腐途中，遇一老人病到街头，但见他脸色苍白，闭目喘息，气息奄奄中已有言语不清了。王石隐隐听得其口音不像当地人，随托人看住豆腐担子，立即背起老人送回自己家中。自此喂汤喂食，研医请药，只当作亲人一样的侍候，关心备至，终使老人转危为安，一天天好了起来。可好善乐施的王石并不让远在他乡的老人就此离开，他实心实意地要老人安心住下，继续调理，以便彻底康复后再上路回家。老人本就还饮食无味，四肢无力，见其诚诚恳恳，绝无虚套，也就老老实实地住了下来。此期间，老人除帮助王石研制豆腐或做些零星家务外，早早晚晚又常到村前村后散散步，溜溜腿儿，看看四周景观。却不想该村晋生从东到西，一条街足有五里之长，非但店铺鳞次栉比，繁华热闹非常，且街后沟沟岔岔，绿荫深处竟也还鸡犬相闻，都是烟火人家。当地人说，这晋生在方圆一二百里内也是最大的村庄了，要有所谓九沟八堡十八道巷呢。放眼望去，虽不能如数尽见，却也果然是容容貌貌，不寻常的。尤其令人赞叹的是，时值春暖花开，站在北山黄土高坡顶处，面对村前之万顷良田和一条小河，那滚滚麦浪，那粼粼清波，那一行行绿柳白杨，更叫人心胸一时开阔，呼吸也舒畅了许多。老人自幼读过五经四书，又经人指点，使得风水宝地。这时心里便想，灵石县的这一块地面果然名不虚传，真所谓不是江南胜似江南。说它不是，是因为此地毕竟少了些江河湖泊；说它胜似，又因为有山有水，山水都还多了些灵气。就说这东面近在咫尺绵山，晴天时它是那样的湛蓝湛蓝，会叫人忘记水天一色，而想到山天一色。雨后时，片片青云或缠在山腰，或罩在山头，牵扯着不远处的万丈彩虹，真又有些像仙境似的。至于到了冬季，听人说皑皑白雪裹在峰巅，想当然，那又是一番情趣与意味了。看到这些，老人忽然有感于心，喜上眉梢。我何不为恩人选一更然会导致福禄寿喜的生死吉祥之地？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你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自从老人有了为王石选择一块风水宝地的想法，他便每天村内村外四处勘察，用其入木三分之眼力， 跃进了方圆数十里的山山水水、沟沟叉叉。他来到村北的黄土高坡之上，信步走到一处平地，忽然像有人拉拽似的不由站定。不知为什么，他心神顿明，周身热烘烘的，似有一股暖流通过。抬眼四望，一时间只觉得山明水秀，野花送新，天风徐徐灌顶，地气冉冉升腾，耳际似有阵阵鸟鸣之声，像喜鹊非喜鹊，像黄莺非黄莺，却终究说不清是什么鸟类啼叫，还是什么警示梵音。老人欣欣然正凝虑观望，猛不防轰隆隆一声春雷，由远而近，他像一觉醒来似的，浑身好不清爽。此刻初夏时节，日正中天，他本以为乌云片片就要下雨了，岂料眨眼间又是万里无云，一片晴朗。他回味食材恍恍惚惚之景观与境界，心想这脚下定是块风水宝地了。遗憾的是，此番出门原是花甲之年，要在资寿寺求签之后再上绵山敬香的，既没有带上罗盘，又花尽了全部盘缠。如今恩人王石从阎王路上救自己一条命，自己两手空空，无以为报之际，本想为其精心选方营，这没有工具怎么办？老人万般不安，转而又想，一生中我多次外出，又何曾每次都带罗盘，只要自己心正气正，成对天地日月，每每以手比量，以目定位，不也都准确无误，还受到主人或其后辈感激。今日山高路远至此，又像得到神灵指点，还要什么罗盘？于是闭目合十，祷念上苍，搓掌心以净手，跪双膝以示愿，而后弯腰叩首起来，又抱拳作揖，随即定心做罗盘，手眼脚并用，再三再四再五，反复查看，最后定位，回去告知王石，又带王石再次上山，指定方向位置，讲清地脉相缘，待王石说明这里本来就叫做明凤原始，老人想象方才自己的身心感受，莫非冥冥间那就是凤凰的吉祥之音吗？于是更加确定，此处坟茔该是天造地设的了。次日老人又到村中查看，一连三日，终于又选下村西那株老槐树东侧，他一再叮嘱王石，日后起墙住院一定要在此处，且需广植良木，以求荫庇福地。老人如此这般了却心愿之后，挥泪告别，王石自是依依不舍，筹措银两相送。几年后结疑缩时，珠玑寸累，囊中稍有时，王石便在那株老槐树东旋起了窑洞，扎起了篱笆，栽起了树木，从此子子孙孙历代繁衍，相依修建，这里便成为王家最早的一组建筑群，取名雍翠巷，俗称王家巷，至今遗迹尚存，巷名未改。他死后，后辈遵其遗嘱，就将他埋葬在明凤园那块风水宝地之内。果然，王家自此28世，人丁繁茂，约近千家，还分成了金木水火土五派，除净生本村外，还有许多人或散迁县内各村，或定居海内外诸地。王家人不忘先祖创业之辛劳，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还将王石当年的卖豆腐担子供奉在净生王氏祠堂之内。如今这组建筑群留在净生，虽年深日久，多有废癖，但终于保留下来的一些经过修复的高家崖建筑群、洪门堡建筑群和孝义祠等， 我们不仅可以从中领略到王家当年的一些气势，而且院落本身还是国内少有的建筑，少有的民居艺术杰作。这里我们当然不会完全相信关于风水先生的那些想法说法，但王师本人扶危助急，待他人如亲人的这种高尚行为，到底还是值得我们称赞的。古人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也许那位风水先生真的为王家选了一处风水宝地。从王家始祖王石之后，王家历代人丁兴旺，生意兴隆。王家从经商发迹以来就开始营造其住宅了，其中庞大宏伟面积达22000平方米的是建于乾隆年间的鸿门堡。鸿门堡本名恒真堡，恒真二字寓意为何呢？有人说，这种在当年普遍受到赞美的贞操贞洁，不过是封建社会男权主义者强加在妇女头上的一种圣洁的光环。有人却立即辩解说，这个贞是对国家、对君王、对礼教、对先祖的忠贞，且强调持之以恒。我们大可不必为此争论，只因为多少年来，就连王家人在内的村里人也早已据其宝门为朱红颜色而称其为鸿门堡了。鸿门堡是一组全封闭城堡式的建筑群，堡门高大，堡墙坚固，其总体造型依山就势，由低而高，从高空看既引一个王字在内，又附会着一条龙的造型。说它是王字，是说它一座座紧密相连的院落，整整齐齐，横竖有序，把家族姓氏以建筑的形式按笔画牢牢地写在大地之上，让其屹立永久。这几乎是一种必欲天下尽属我的王者思路了。至于龙的附会，村人代代相传就更有讲究，都说那高高扬起而又红彤彤的堡门就是龙头，都说最低层一排房院东西两头的那两眼水井就是龙眼，都说堡内横贯南北前俯后仰的那条主道就是龙身，都说这条村道上用鹅卵石铺成的路面就是龙鳞，都说主道两旁各排院落间的各条小巷就是龙爪，还说当年堡后那株郁郁苍苍悄然耸立的柏树就是龙尾，说得有板有眼。龙的传人都愿附会于龙，何况当年的王家作为名门望族，势众人多，祖业兴旺，一时间又真还像巨龙飞舞升腾似的。那时候高悬堡门上的牌匾，其赫然耀目的四个大字“和宝同宗”，岂止仅仅隐喻一个王字呢？相传鸿门堡有一幢妖怪院，可那妖怪却是善良而又可爱的，是蒲松龄的笔魂曾游荡至此吗？还是这妖怪曾受过蒲松龄调教？看来这人妖之间许多事儿却是从古到今就很难说得清的。至于王家大院的高家崖建筑群，据说是王家第17世王汝聪、王汝成兄弟二人在外先经商后做官时，将银钱寄回介休票号，由管家用其利息，从嘉庆元年起历时16年方才修建完成的。高家崖和鸿门堡相同的都是因地制宜，住在黄土高坡之上，不同的是它不再是王字结构， 而是在高低错落间，院中有院，门中有门，正院偏院，幽曲回旋，前院后院，尊卑有序，有暗道可以应急，立四门更显气势，南北特色兼具，实用而又美观。尤其出类拔萃的是，这里木雕、石雕、砖雕和各种门窗独特的设计造型，它给建筑学、民居学、民俗学和许多历史学家、工艺美术家不知提供了多少可资研究和借鉴的宝贵资料。此处南门内垂花门头的匾额上书“自依山川”四字，很足以表明当初主人的心态，而任人玩味并感慨。高家崖有一处围院，按说这也只是座普通的保镖院而已，它顺北堡强制高县三进排列，居高临下，完全有利于护卫主人主院。它之所以称为围院，是因为这排院落将整体建筑从官要处围了起来，是所谓以院带墙。可许多文化人还是由此而联想到了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否在这样的高墙深院之内，也是里面的想出来，外面的想进去呢？这个在中国大地上独处一隅的乡间围院，却令许多人为之反复吟额。据说在王家大院还没有成为旅游景点之前，有一南方商人来这里游玩时，感叹不已之际，竟向当时住在叔叔院的一位老太太提出，愿以一部东风汽车交换该院门上那幅精美异常的石雕门框，甚至不惜价钱再高些购得。可是这位目不识丁的老人却一口拒绝，坚持钱再多也不卖。不知那商人在尴尬离去之际是否有此之道，虽说金钱万能，可世界上还是有钱买不到的东西。有些人尽管他们还穷，他们却从不无原则的趋利。据说这位老人在后来县乡领导动员他搬迁时，他和众邻居一样，心满意足地接受了有限的搬迁费用，而走出这座他曾经生活在其中几十年的高家崖堡门。王家大院浩大的住宅工程，从清朝初期到中后期几乎一直没有间断，一宗又一宗，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有的工匠差不多一生为此劳作，甚至还有的以子孙相继。天长日久，人们对富豪人家的诸多行径做派自然会有看法，由此也就难免产生一些这样那样的说法。就如高家崖东院的两块砖雕，一块是猴子捞月，另一块是兔衔灵芝。本来在农耕社会中，许多以动物为题材的民间美术作品，这同犀牛望月、寒宫玉兔等等一样，是很一般的内容。可是有人从另一角度演绎，把它解释为猴子捞月一场空，兔子尾巴长不了。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王家到后来毕竟是衰败了的。但是我们完全还可以设想，在漫长的施工过程中，无论架船、铺瓦、上大梁、挖地洞等等，都难免也会有人伤残甚至死亡，各种情由后人自难知晓其细末，而由此可能带来的恩恩怨怨，也许就牵动儿孙后代，也许还涉及社会政治，正常的也许成为不正常，不正常的或许又成为正常，说清的也许就还是说不清，说不清的或许还有人能说清，那么一切的一切就还是留给岁月吧。悠悠岁月，滚滚浪花，历史的长河自会有所积淀，自会有人评说。 书生翩翩风流，有佳人独坐楼阁。